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整点快报。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，我是赵龙。首先来关注天气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最高气温7摄氏度，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最低气温-3摄氏度。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72，首要污染物 PM10， 空气质量良。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：秋季学期以来，我国各地学校推动双减取得明显成效，学科类培训得到大幅压减；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研究生占比超过50%；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，10年间中国未成年人犯罪率大幅降低。好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。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双减是2021年教育热点话题。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，秋季学期以来，各地各校推动双减取得明显成效，90%以上学生能在规定时间完成书面作业，91.9%的学生自愿参加课后服务，学科类培训已经大幅压减。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。你好，思萌。 主持人好。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双减的进展情况。 双减的一减呢，在学校也就是减轻作业负担，那另外一减呢，主要是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一个治理。那么教育部今天也是介绍，秋季学期以来呢，各地各校都是在推动双减的这个进展，那么其中呢，规定量和时长是得到了有效的控制，在规定时间内完成。 你好，思萌。好，连线暂时中断了，我们稍后再连线思萌。我们再来关注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《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到2020年中期统计监测报告》。报告显示，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研究生人数为159.9万人，占全部研究生的比重达到50.9%，比2010年提高3.1个百分点。报告指出，女童平等接受学前教育得到切实保障。纲要实施以来，我国连续实施3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，多种形式增加学前教育资源，切实保障女童平等接受学前教育的权益。2020年，全国共有学前教育在园女童2272.1万人，比2010年增加919.5万人，增长68%。好，我们继续来连线唐思萌。你好，思萌。 主持人好。 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。 好，在就是秋季学期的这份秋季学期以来这份双减的成绩单当中，其中也是有提到，就是作业总量和时长是得到了一个有效的控制，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。那么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书面作业的这个学生占比是由双减前的46%提高到了目前的90%以上。那么课堂的教学质量也是在不断的提高，99%以上的学校建立了教学基本的规程，99%以上的学校是做到了起始年级零起点的教学，也是注重做好幼小衔接、小初衔接。那同时也是普遍建立了学习困难学生的帮扶制度，98.7%的教师是参与了辅导答疑。那此外呢，各地各校是在课后服务的这个时间内，是不仅指导学生有效的完成书面的作业，做好答疑辅导，还普遍开展了像科普、体育、艺术、阅读、兴趣小组和社团的活动。那么有91.7%的教师是参与了提供课后服务，同时呢还遴选聘用了20多万名符合条件的社会专业人士，是参与到了学校的课后服务当中来，那么也是基本满足了学生不同学习方面的一个需要。而自愿参加课后服务的学生比例是由上学期的49.1%提高到了目前的91.9%。那么在校外培训这方面也是取得了一些进展，那么学科类的培训是大幅的压减，目前呢线下校外培训机构已经压减了83.8%，线上校外培训机构已经压减84.1%，而留下的培训机构呢一部分是转为非盈利性机构，实行政府指导价为人民群众提供公益服务，而不适合转非的将会被进一步的注销。 而接下来提到这个双减该怎么走呢？教育部是提到了这几个层面，包括了像作业管理再强化、课后服务再提升、课堂教学再提质、赋能教师再发力和均衡发展再提速、宣传引导再深入等等。那比如说在这个作业方面，会在压总量、控时间、基本到位的一个基础上，来注重调结构、提质量，进一步的完善作业设计指南，提升教师作业设计的能力，不断提高作业设计的水平，增强作业的这个针对性和有效性。而在课后方面呢，会在全覆盖和广参与的这种基本实践的基础上，来注重强保障和上水平，来确保课后服务经费保障机制能够全面落实到位。那么同时他也提到，就是会采取请进来和走出去等多种的方式，统筹利用科普、文化、体育等方面的社会资源，来进一步的增强课后服务的有效性和吸引力等等。 好的，感谢思萌的介绍，再见。 再见。 今天发布的《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到2020年中期统计研测》中期统计监测报告显示，2020年全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为85.2%，全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5.2%。目前，全国共有幼儿园29.2万所，其中公办幼儿园12.4万所，民办幼儿园16.8万所，全国共有幼�儿园专任老师291.3万人。今天发布的《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到2020年中期统计监测报告》显示，纲要实施以来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机制不断健全，未成年人犯罪数量持续下降，未成年人犯罪率大幅降低。据统计，2020年中国未成年人犯罪人数为3.4万人，比2010年减少50.5%，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占同期犯罪人数的比重为2.21%，比2010年下降4.57个百分点。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5.0版改革政策近日发布，市市场监管局、市政务服务局、经济开发区昨天联合召开优化市场准入专场新闻发布会。会上介绍，明年本市将出台一业一证改革实施意见，逐步拓展至宾馆、电影院等20个以上行业。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跃的报道。 发布会上，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处处长许泽南介绍，2020年本市的营商环境 4.0 版改革中，市场主体准入又准营水平显著提升。 今年的1至11月份，全市新设企业累计达到了21.5万件，日均注册企业940余户，同比增长了 33.09%， 创了近五年同期的最高。 优化营商环境 5.0 版改革中，将持续优化市场主体经营资格的取得方式，一业一证就是其中一项改革举措。目前，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已在书店、便利店、健身房等5个行业实现落地发证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局长郑海涛介绍， 以前你比如说书店里面涉及到要办图书许可呀、办食品经营许可呀，可能有4个许可人要办。那么我们变成综合许可了，他就办一张证就好了，然后他一次把材料带齐到这儿一次办。很多材料是可以复用的，以前你比如办4个证需要39份材料，现在只需要交10份材料。那么以前呢，你是就串联办理嘛，办完一个证就办下个证，你也需要就25.5天，那现在呢我们只要5天。 明年北京将出台本市一业一证改革实施意见，在全市推行一业一证，并逐步拓展至宾馆、电影院、美容美发店等20个以上行业。同时，北京还将在餐饮、医疗、养老等企业办事频率较高的9个重点领域探索推行一业一测、一业一单、一业一查、一业一评的新型监管方式。北京市政务服务局改革协调处2级调研员刘海岩介绍， 一业一测呢，就针对每个行业领域啊各方面的监管要求，形成一个综合性的监管的指引；一业一单呢，就是说把各方面的检查的要求都综合到一张检查单上；所谓一业一查呢，就是把这个场景里面涉及到检查的内容，形成进一门查多项这样一个方式；一业一评呢，就是风险加信用的评价。你比如说，一个行业领域可能刚接受了这个部门的检查，又接受了另外一个部门的检查。如果把这些都整合起来，一个是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我们的执法力量，另一方面呢，也减少企业的负担，减少对企业无谓的打扰。 除此之外，优化营商环境 5.0 版改革中将提供证照协同办理服务，扩大电子证照在审批部门之间的广泛应用。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处副处长秦世杰介绍， 比如企业在经营场所公开展示电子营业执照，就可以等同于悬挂纸质营业执照， 视为已经履行了亮照经营的义务。那么同时，电子营业执照可以应用于各政府部门以及商业银行、招投标、网络交易等领域，跨行业、跨领域的互认、互通和互用。目前，我市已为220余万存量市场主体全部生成了电子营业执照，超过132万户的市场主体下载应用过电子营业执照，电子化应用成果在全国领先。 目前的全罗网交通指数为2.2，道路基本畅通。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曹丽，主播赵龙，感谢各位的收听。稍后为您播出的是警法在线。 今朝装饰老房装修专家，详询400-678-9878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我是一名调香师，我爱北京。在我心中，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、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，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，有内涵，有温度，余音绕梁，韵味悠长。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.5兆赫，945，就是我的广播。